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熊天平的21年情歌生涯》。提起学生时代的歌手，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避一个名字，那个在我们芳华青春浅吟清唱着春夏秋冬的歌手熊天平，还有他的21年情歌生涯。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空里。我不愿被情捉弄，捉弄它让我无法大步走路，也不愿再多说，灵魂也有了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每个人的记忆里，关于熊天平的歌或许都不同，而夜夜夜夜不仅是他多数经典作品之一，更是他踏入歌坛的第一张专辑。作为开场，也让我们再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份，跟随时间重温他的音乐之路。这盘叫做《爱情多瑙河》的专辑，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空灵纯净的声音。熊天平拥有一副美声派的独特音色，人们常以张雨生、张信哲与其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而因为这首歌呢，结识了他的第一位伯乐齐秦， 熊天平还在上学的时候，喜欢创作一些歌曲送到唱片公司，而齐秦在那时候一下子就选中了其中三首。 齐秦，我觉得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吧，他算是一个我的一个伯乐，让我应该说引荐我到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的贵人。在齐秦的专辑当中有一张专辑叫《丝路》，这个专辑里面有大概有三首歌曲都是我帮他创作的。那个时期我还在大学这个当这个大学生呢，自己写了一些作品，就是想到唱片公司去投稿这样子。对，然后刚好碰上这个齐秦大哥在收歌。对，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就带着自己的作品啊，然后就从学校就哇就骑着摩托夸就到这个唱片公司，就把这个三首歌就放到唱片公司，然后这个齐秦大哥就一听到这个夜夜夜夜跟火柴天堂，就觉得说哇小伙子非常有潜力这样，所以就因为这个作品我们就见面。齐秦大哥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你现场给我们把这些你写的歌曲再演绎一遍，我们把你的音录下来这样子。后来我就把这个夜夜夜啊还有火柴天堂，我就现场就在录音棚就是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他们就觉得说天平的声音也蛮好的，就觉得说如果只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就挺可惜的，就希望就是说也能够就是除了创作之外也能够当歌手这样子。 而这盘叫做《爱情多瑙河》的专辑大概你还有印象，底色是蓝色，水亮的波纹里面有着五线谱的韵律。在电影《夏洛特烦恼》里面，当夏洛特关掉收音机的时候，墙上一排卡带当中能够清晰地看到熊天平三个字。电影里的时间也刚好是1997，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因为还有一首歌让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作词奖，它就是火柴天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把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火柴天堂，这是我们每每提起熊天平时都会想到的歌。和齐秦相比呢，熊天平更像是一个邻家的弟弟，抱着吉他忧郁伤感，清亮地歌唱着爱情的希望和迷惘，坦白地展开情感的坚持，即便是制造梦境，也是远离那些虚幻的放肆，远离麻醉的短暂快乐，还有那些沉沦的病态自由。因为这首歌，因为火柴天堂，熊天平拿下了那年金曲奖最佳作词奖。 因为作为一个这个初来乍到的一个新人来讲，一下就拿到这个台湾地区最高的音乐奖项，觉得也是 受宠若惊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这个齐秦大哥，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专辑当中，他能够独具应该有个眼光哦，能够发现我这个歌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当时录音的时候也觉得说，哎，这个歌特别难唱，就是后面就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特别紧凑的那种旋律。他觉得也录音录到一半，他也问我，就说，哎，天明这歌怎么这么紧凑。我就说其实也就是也受齐秦大哥以前有一些歌曲的影响吧，我觉得就是说，所以当时能够拿到这个奖，唱片公司老板啊，然后还有我们同事啊同学啊都很非常为我高兴这样子。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得奖，因为我一般得奖好像都有一个规律，好像都必须要出道，好像有一段时间他才比较容易拿上奖那种感觉哦。那我是刚出道，也算是新人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作为新人的熊天平能够在一出道就拿到如此的荣誉，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而那时候的我们呢，是在一次次完成作业的夜晚听完了火柴天堂的故事。熊天平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从他刚出道时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包括到后来妻子笑称他忧郁症。21年过来了，今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变，安静地去体会周遭，甚至在他略显无光的眼神里，我们体会不到他内心的那种斑斓世界。不过还好有他创作的歌，他尝试着把他看到的另外一种世界用音乐和声音来表达出来，而这些让我们有了一个机会进入熊天平丰富的内心。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想到1997年还能认识一个叫做熊天平的歌手，而在他正式发片之前呢，曾经一度被指定来做幕后工作。那时候大多数人对于创作歌手根本没有信心，但是熊天平的出现几乎可以说是和之前创作歌手的风格画了一次界限清晰的分水岭。可以说他是真正属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受众们所喜欢所钟意的歌手。在那之前，多数创作音乐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在60年代，大都是创作出来歌曲给别人唱，而自己歌曲的作者始终在歌曲的背后。第二类出现在70-80年代，他们的音乐背负了太多的时代符号了，同时还需要用强烈的节奏和前卫的音乐形式来彰显风格。而熊天平的音乐化繁为简，他单纯，他干净，他植入心灵。对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受众来说，这样的力度刚好唱进心里。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靠近后能不拥抱吗？寒冷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喊话，我的泪在眼里平淡，黯然神伤，我不敢在山谷发疯的嘶吼要你，我只怕惊碎了虚拟的回忆。情感像雪一片一片堆积成的冰河，掩埋了我眼前失踪的脚印。 1999年的《一个人流浪》，这几乎是熊天平的收山之作，也成了我们多数人记忆当中的休止符。而家里面仅有的几盘卡带，在那时候也不再被身边的同学抢来抢去了，渐渐地放进书柜里，用薄薄的一层灰尘迎接千禧年。那时候我们意识不到，时间的前进不单单是换一本挂历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做出一副告别式的改变，就连我们喜欢的歌手也一样。而熊天平创作最为旺盛的一段时期，在那时候渐渐落下帷幕。等他再一次登场，熊天平转型做了演员。 也是一个因缘的关系吧，就是有个缘分，就有一个合约，就是一个拍戏的合约。那部古装连续剧叫《三剑奇缘》嘛， 我演了一个明朝的这个嘉靖皇帝这样子。事后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应该还是当歌手吧。这是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我认为哦。拍戏的演员他这个背词的功力可能要更好一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人生的当中的一个体验吧。有时候回去翻翻家里那些剧照啊，也觉得也蛮好的，能够在生命当中留下这些很经典的回忆，也觉得蛮不错的这样子。 2000年后，熊天平尝试了人生当中的另外一条路。在这期间，他因为受伤也承受过来自外界的非议，但是好在遇到了爱人杨洋，这才慢慢从那段时期走出来。而2006年，一张10年全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再一次回归的熊天平。当这段经典的声音不再是通过录放机放出来，而是通过移动设备，通过耳机传进脑海的时候，那份久违的感动再一次出现。 我又回头去飞去追，让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单飞，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又回头去追追，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都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我要回头去飞去追，是一幕一幕催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单飞，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要回头去追去追，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都为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 这一张10年全记录几乎可以当作是他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而后10年是他再一次的整装出发。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某个时代，这些年熊天平一直在尝试突破，包括前些日子我们的专访也是他和爱人带着新歌来推荐的。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熊天平和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可是我们一样在改变呢。那些青春年代的自己就像他当时的歌一样，通通的留在了过去。 音乐人的那种原创，对音乐的那种真正音乐的感动展现出来，而不是那种包装让你去感觉，这样最重要还是把那个音乐人的那种最打动人的那种音乐旋律要把它留下来这样子。 从他出道到现在这21年，这些歌我们还在听着。或许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这些音乐响起，我们才能趁着这一首歌的时间，大概3-5分钟，回到记忆当中那个温暖的下午。厨房是母亲剁饺子馅的声音，小小的书桌上堆着凌乱作业，随手翻开一个作业本，背面抄着两句歌词，一道横线拉向作者，那是我们记忆当中陪伴我们青春一路走过来的名字，熊天平。 爱让心火累，孤枕流水，不知去向是在每一夜，黑上心人入睡，爱怎会不悲，你一去不回，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夜间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有中雨。由于降水和湿度大，能见度明显下降，这样的天气会使人体感觉不舒适。由于前期升温较快，突然的温度降低容易造成感冒，请市民朋友多加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小雨转阴，东南部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时钟滴答作响，听着时间的声音，我突然在想，好像我一直没有用古典音乐描述过一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吧，来感受一下古典的音乐生活，就从清晨开始吧。 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的组曲《达芙妮与克罗埃》，这是拉威尔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创作的一部音乐，作于1909到1911年，出演的时候由于音乐过于复杂，效果平平。后来他从中选出了两套专供音乐会演出的组曲，获得了很大成功。我们这里听到的这部分叫做《日出》，这是一幅描绘早晨景色的画面。音乐表现了迷蒙的朝雾，岩石上滴下的露水珠和匆匆的流水声，同时森林中还有小鸟的鸣叫声。太阳升起来了，越来越高了，大地沐浴着金色的光辉。 日出，新的一天开始了，充满了希望。而日出的光芒并不像正午的阳光那样刺眼，而是金色的，令人沉醉的。拉威尔的这段音乐描述的正是这种感觉。今天我们就用音乐来感受古典的音乐生活。非常淳朴的钢琴曲，在这段音乐中，你仿佛可以感受到欧洲乡村清晨的那种感受。确切地说，地点是北欧的乡村，作曲者是格里格。格里格青年时代曾生活在挪威贝尔根市郊的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那里就是特罗尔德豪根。他非常喜欢这片僻静优美的小乡村，并且在这里度假和创作。而这段音乐呢，就叫做特罗尔豪根婚礼日。按照挪威的风俗习惯，婚礼多在女方家中举行。婚礼后，新郎用马拉着雪橇或马车将新娘接回家。这首曲子所描写的就是一对新婚夫妇与参与婚礼的人们欢庆的情景。我去过挪威的贝尔根这个地方，在那里有着格里格的故居。格里格有一间创作的小屋，离他家里住的位置并不远，但是那间小屋正是在森林的环抱中。我想象着格里格在创作之余，常常在乡间漫步，亲自聆听歌手们的歌唱，山间牧人的吹奏，有时也会参加民间的这种舞会和婚礼，而创作出这样的音乐。他的小号很符合上午的时光，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穆雷的回旋曲，这是一段很有着皇室气息的音乐。 时间很有意思，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公平，都一样。而时间也是个有趣的过程，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怎样改变你。看过张小娴写的文章，他说，比方说曾经不喜欢的食物，不喜欢的酒，不喜欢的书，或不喜欢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喜欢上了。曾经觉得不好喝的酒，或许是当时还没有找到好的年份，或者是那时候还不懂得它的好。它就像你买回来随手翻了几页觉得不好看的书撂在一边，若干年后你无意中再拿起来看，却惊为天人。音乐也是这样，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古典音乐，但是时间到了，就好像两个人的相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于茫茫的天地间，于无涯的时光里，就是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古典的音乐生活，用时间来标注哪些音乐是适合不同时间段的。就好像早晨起来刚刚出生的太阳，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拉埃》，而在上午的时候则有一种金灿灿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秋的第三乐章》。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关于时间和音乐，我突然想到上午的时间其实是更倾向于自然和健康的，当然这点大家都知道，而音乐上很多融于自然的或者积极向上的音乐的感觉则很符合这样的时间感。在选择上午时间的音乐的时候，我在犹豫是选择海顿还是莫扎特呢。其实莫扎特的音乐更加的清新，而海顿的音乐其实更像他的性格，就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开朗，这样的乐观。比方说他的这首小号协奏曲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段音乐你觉得时间感在哪？是不是上午10点到11点钟呢？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小号演奏家哈登伯格所演奏的海顿很有名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第三乐章。上午10点钟，音乐也是这样忙碌着、紧张着、有序的，甚至是积极的在向前走着。中午12点了，你想到的最热情的音乐是什么呢？正午的阳光最为热烈，再没有比这首意大利歌曲 O Sole Mio 我的太阳更为合适的了。这里是在帕罗蒂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上 Savage Garden 所演唱的。在歌曲第二段的部分出现的就是我们喜爱的 Luciano Pavarotti。 这个版本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加入了童声，所以更加入了一种希望的感觉。来感受这一版本的我的太阳。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之前清晨还有上午的音乐都是属于工作还有学习的这样的感觉，而午后的音乐是可以属于生活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5钢琴协奏曲的第2乐章，就好像是午后的阳光打在身上暖暖的。 时间，在这个日子里，我们用音乐记录时光。时光此时走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此时来到耳畔的是布拉姆斯的音乐。布拉姆斯在晚年时有好几首这样感觉的音乐，就像是四五点钟的光景。此时的阳光不像早上的清新朝气，不是正午的灿烂刺目，而是下午四五点钟照进房间的阳光，从容温暖，让人安然安宁，舒服自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布拉姆斯 A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第三乐章。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座城市在灿烂的霓虹灯下格外妖娆迷离。白天的城市与夜晚的城市截然不同，仿佛又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所创作的音乐。这里是第一幕，古老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西格菲尔德王子的成年舞会，宾客们身着华服一一亮相。过了午夜，褪去了城市的喧嚣，华丽闪烁的霓虹，当一切繁华落尽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 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